个人心里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。每个人心里变得粗又长。 心祝福脸上扬的姑娘。多少次我挥挥走开走过的路，我善良的姑娘。多少次回头望，我站在暗巷的旁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